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雷电，南转东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话题，在我们的节目中来讨论。那如果生活中的您也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希望在广播节目中来探讨，您可以联络我们，联系我们的方式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播出的时间呢是22点。您也可以下载一些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 APP， 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方便您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管怎么样，如果有情感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通过公众号或者是新浪我的微博联系我们，可以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那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情感作家曾小亮。小亮好。 嗯，大家晚上好。 嗯，小亮，我们这样一个情感节目哈，收到很多情感问题哈。那么有一类问题都是这样的，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可能在遭受到了这个和伴侣分手哈，那么通常是被分手的那一方， 对， 心里的那个情绪啊，可能会愤怒，委屈， 对， 伤心，难过。其实我想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无论是你还是我，那我们可能被分手过的经历或多或少在 应该每个人可能都有， 几乎都有哈。当然也许有一些人很幸运，永远不知道被分手是什么滋味哈， 就是从初恋就开始，然后一直没拖到老了就 对，或者是他分他让别人和别人分手，他是主动分手那一方，可能他也体会不到那种刻骨铭心的那种痛哈，那种难过，那种伤心。一般来说被分手的一方，那我们明明是很想抓住这段感情，我们还很想和他在一起， 对， 但是他说了不和我们在一起了，要和我们分开了， 对，而且特别坚决， 而且很坚决哈。在我们的节目中，其实，无论是男男女女什么样的年龄段，无论是婚内还是这个在没有进入婚姻恋爱，那很多人都有过这种被分手状态，被分手的时候吧。那是最煎熬的一段时间， 真的是这样的， 是吧？大家说失恋、失婚哈，这段时间是非常非常受煎熬的，所以很想问问小亮哈，小亮写了那么多的作品，也了解很多情感的心理状态， 而且我自己也被分手过，也很痛， 是吧？就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能帮助我们这些朋友看清我们自己的内心吗？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索性我也分享一下我的经历哈。我觉得就是被分手的时候，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过。那我觉得我最惨烈的，其实作为一个所谓的作为一个情感专家、情感作家，其实我自己也被分手过，肯定是不光是说只分别人。那分手过，我觉得真的是那一刻，就像刚才孙岩说的，真的是那种如果你越爱的深，那这种撕心裂肺的痛就越痛啊。那真的是很痛，因为在那个过程中，我现在回头来看的话，我回头，当然现在 我相信很多曾经的痛都已经走出来了。那回头来看，那么如此当年在就是当时在这段感情里走不出来，或者如此的那么执着而纠结，我觉得还是有这么几个原因。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了，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就是了，别人的分手是打击了自己的一个自尊心，打击了自己的自尊心，然后觉得自己的价值被否定了。我觉得首先就是了，别人离开的时候，别人离开自己，这个心里会有一个本能的觉得这样的时候，是不是从此就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人了？那自己从此就没有再遇到更好的爱情的可能性了啊！我觉得这是一种是在这个真爱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另外一种，我想就是还是有一个曾经我不知道别人哈，因为我想可能是被分手的时候，离那么怀念的时候，肯定还是有时候那些感情里曾经有个非常美好的部分，但是只不过美好的部分在时间可能交往的时候它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其实你还一直在顾念着那个美好的东西，然后在那个过程里，你甚至没法理性的去抽身出来去看，其实那里面也有些可能不美好不和谐的地方，只是在那个过程里你始终只看着另外的一面，不愿意看另外一面、啊、就是我觉得这是可能也是让自己就是在有时候为什么很多人说在被分手之后如此走不出来的，我觉得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当你其实平静下来，你会发现，你当你抽身出来以后，你会发现，你客观的来看，你会突然有时候会有一种释怀感。其实你当时执着跟纠结那个东西，其实玩的如此的没那么严重，没那么重，因为你会发现，其实它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就是了，其实它其实不合适的就是不合适你。真的是不合适，你当时只是你有点叫我们用一个词叫一叶障目了， 对， 真的是被有些事情所一叶障目了啊。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就是我觉得遇到这些问题，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原因哈。我觉得就是了，当时你会觉得此时此刻你所有的情绪，你所有的觉得，你都这是特别特别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相信时间的力量，等你走过这段时间，你要换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恐怕不是那么一回事。有时候在你处那个情绪里面，情绪在给你讲。故事，对， 这样的时候啊，其实，应该说有一些人可能会经历的时间长一些，有一些人可能会经历的时间短一些，这也在于我们和那个被分手的那一方之间的那个关系哈。有一些人虽然被分手了，但是可能之前的关系比较浅， 对， 或者说，有一些人呢是看得很明白，觉得我们也差不多走到头了，甚至自己的内心可能也有早就有那么一点点想法和愿望，觉得我们是不是该分开了，那这样的时候可能就好过， 就无痛分手很容易就 对，往往那个特别痛的就是特别受煎熬的这样一方，他可能在内心还和前任有很多很多的纠缠，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小亮说的，重点是对自己的那一份，比如说生气，难过，觉得我是个不值得他爱的人吗？他为什么还去和别人在一起呢？ 不但是分析自己是不是问题在哪儿，是吧？ 对， 做错了什么？ 对，或者对，要是我早一点答应他什么什么什么，是不是我们就不会分手了？ 对， 要是我没有去哪里哪里，这个上班，是不是我们就不会分手了？ 对， 要是我没有生二宝，是不是我们就不会分手了？ 对， 是吧？要是那天我没有跟他爸妈去吵那两句，是不是就不会分手了？ 很多人会做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假设， 是吧？就是这样的哈，就是这是很多很多人的心态。对， 对， 那么就是这样一个阶段哈，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自己的内心，尽快的能够走过去，或者相对来说比较平静的走过去，或者我们应该怎么看已经被分手关系当中的自己？ 我觉得哈，就是我的经验是，包括听过太多人的经验，加上我自己的亲身的经验哈，可以说真的是，这是绝对是，我觉得是很正确的方法。我相信，如果目前在收音机前的朋友哈，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我觉得这个方法一定对你是100%管用，但是就看你能不能去做。我觉得首先是，如果对方真的是很坚决、很决裂的时候，你要你是被分手的这一方，我觉得首先要做到一点，无论你多么痛、多么难过，首先断联。 我觉得不要联系了，真的是、就是了，因为你只要还继续在这个里面的纠缠，你的这个情感的惯性是没法那个的，你没法是独，你没法是处理你这个情绪的，这个情绪一定是要跟他不要再发生这个纠缠的跟纠结了。 嗯， 你要独自先把这个情绪要来处，那个情绪啊，我觉得要处理好。首先，我觉得要断联。当然，大家知道，我知道很多人做不到。其实我们回头来看，可能自己在那个过程也做不到，但是你会发现还是要去做。这个要是做到这一层，就尽量不要在这个时候不要再跟他去有发生很多的联系。你要给他机会，同时也给你空间跟时间，要给他空间。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这是第一，从方法上；第二，我觉得就是呢，回到自己身上来，把注意力回到自己身上来。这个注意力回到自己身上了，我觉得也叫爱自己，要学会开始爱自己了啊！你要知道，就是你是很可爱的。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要学会爱自己，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来。我觉得好多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之所以就是变得这么痛苦，就是因为开始已经不太爱自己了。我觉得爱自己。第三呢，我觉得就是用一些基础的物理的方法。这个基础物理方法，比如跟你处于如此一个痛苦的过程中，你不妨再找一些客观的第三者，比如你的好朋友、你的朋友们聊聊天哈、讲述一下。那我觉得可以同时在这个时候，你要开始要就是来奖励一下自己在物质上，比如你可以去，你觉得你自己不可爱，那你能不能这个时候？我认识有一个人被分手了之后，我觉得他挺有意思，特别励志的故事。 嗯， 他被分手了之后，以前他男朋友老嫌他胖，我觉得他被分手了之后，他觉得他索性立了个志，你变成一个瘦成一道闪电给你看看。他花了几个月到健身房就励志，最后变得特别，最后来找他的优秀的人比他那个男朋友多得多了。就是我觉得其实你会发现，就是你要利用这段时间，你要还是要回到自己身上来爱自己啊。 对，如果可以的话哈，其实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能够让自己变得更自在，更舒服。 对， 那怎么样能够重新找回自信？哪怕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阶段，咬咬牙去苦一苦自己哈，就像你说的，可以。可以定期去健身房，就是可以做一些自己能掌控的事情。 嗯， 比如说，给自己定一些小小的规则和制度。 对。 比如说我现在是失恋期啊、或者我是被抛弃了。 嗯。 我是被分手了。 嗯。 那么这段时间我很难过，我觉得有那个无力感。 嗯、 怎么原本那么相爱的人，原本我要和他走下去的人，怎么一下子说分开就分开了？对吧？那我就做一点什么我能做的事情。 对。 能我自己能控制在手里的事情。 我插一话讲一个细节，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小的、很经济的小招。 嗯。 我记得我当时看过有一个电视剧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就是那个刘恒写的，作家刘。我觉得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就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经典的细节，让我觉得这简直是作家最了解怎么样的在这个如此苦痛的时间能度过去。他说的是那个大雪一被他的一个特别喜欢的一个人甩了之后，特别特别难受。他一口气跑到麦当劳吃了15个甜筒，因为在失恋的时候吃甜品，一下子心情是能好起来的。然后他们家的人都怀疑他当时是自杀了，说这个失恋会不会想不开难受，最后跑到一看麦当劳，他一个人在那不停的吃了一堆甜筒。 那也好，就是发狠做一些过去自己舍不得做的事情。 是的，对的， 真的 需要有些这种极致的事情，会让自己一下子有可能啊，就是一个标志性的意义，你会走出来啊。 对，这是有可能的哈。所以不管怎么样，其实走过了人生那一段，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回头再看那一段真的不算什么。我们在那个不值得浪费我们生命的价值的这个人身上，我们浪费了很多东西哈。会有这种感觉，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觉得当时那是什么事儿啊，是吧？ 对，等你走过来了以后，真是发现那真是什么事儿啊。对， 什么事儿也不是、对不对？就是这种感觉哈。但是呢，人在其中，那个情绪和那个状态，其实我们都是能了解、能理解的。我们只是希望大家能够看清自己，能够把这一段走过去，总会过去的。 对，就是，我只能说，我想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你们是不是，就是因为我曾经会有这种感受，处于这种激烈情绪的时候，我们也会怀疑，比如很多的朋友，或者说包括很多人在讲这些，所谓的好像似乎是心灵鸡汤哈，会觉得啊，这个真是我，你再怎么讲，我好像都不管用，我还是那么难受。但是我只能说，每个人都体验过这种感觉，所以你不要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好像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你只要去做，你要去想，你一定还是能走出来的。重要的关键是你的去做，就是我们完全能理解，除了这个时候的这个情绪，每个人都经历过。 但是确实是一定相信自己一定能走出来。 别人对你的帮助是有限的，别人在你耳边说一些鼓励的话告诉你说你早晚有一天会走出来的，甚至帮你这个指明说哎呀那个人真的不值得你浪费时间啊。甚至我们也都知道最简单的道理，就离开一个不爱你的人，这个应该算是一件好事儿哈。但是这些话其实都没有用， 对， 最终还是要靠你自己走出来。倒是可以借用一些方法吧。 方法，对。 小亮有什么好方法？除了我刚才说的，还有你刚才提到的，比如说 好多好方法， 对吧？可以到健身房， 对， 可以去做一些自己过去想做不敢做的事情， 对， 对吧？就是你比如说女生过去可能好爱吃甜品， 对， 但是怕胖不敢吃， 这时候放肆的去吃一会儿， 失恋了，失恋了去吃吧， 对， 是吧？可以这样哈，那这是一个方法，当然这个方法会带来后果的，以后还得积极的再继续减。那么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方式和方法呢？ 我首先推荐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赶紧去买一个笔记本，买一个小本子。每天把你的情绪记下来，养真的这个方法特别有用。我觉得无论是从心理治疗啊，还是从我自己的实践，包括很多周围人的实践，非常有用。就是你每天产生这种痛苦的情绪，或者你对对方有怨恨、有责怪，或者有对方非常有怨恨这种情绪的时候，你不要现在急着去打电话去发泄这种情绪，你把这个情绪通过写字的方式，你写到本子上来，然后你每天坚持，就是你随身携带着这个事，把这个本子带在身上，你只要你产生这个情绪来了，我说的就是关于这段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你就把它记下来，然后记下来你会发现，你会过段时间你会再投了去看，你就会发现你这个情绪是有变化的，那你有变化你就会发现这个情绪是不真实的，它是此一时彼一时的，你会突然就会产生你对这个情绪的一种突然来的，会来一种就是一种叫什么呢，突然对他有一种全新的认识，你就会发现这个情绪并不是那么严重的啊。我觉得第一个是拿一个本子来，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大量的体育运动是非常有用的啊，就是我觉得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我想这个时候，因为人很多时候，这个时候这种痛苦是来自一种生理上的痛苦，所以我们刚才为什么说，就是虽然也讲过说，好像很多理论为什么对于一个处于这种痛苦中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就是因为他那个痛苦，他不是来自只是一个心理，可能有了来自一种身心的疼痛，因为我看过一个科学家的一个调查，他说失恋伤心，他说是真的是伤心的，他说这个心是真伤，我们好像是看不见，无形中我们觉得这个心在哪儿啊，是伤到哪儿了，他说失恋的时候是真的，人是会伤到人的一个身体的，所以这个东西他说了，你没有一个特殊的药物去的时候，我想其实我们通过体运动所制造那个快乐的物质，大家都知道体运动是不是可以制造，是吧，类似那种很快乐的，你无论是游泳啊、奔跑啊什么的，它其实会对你好。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就是那个时候就特别热爱健身，特别热爱游泳，我就会发现效果真的非常非常好，你每次游完泳健身完了以后，诶，突然发现缓解了好多了， 对 啊，缓解很多了啊， 对，就是因为你自己觉得诶，你可以比如说你对你的做了对你身体有益的事情， 对， 这本来就是让你愉悦的事情， 对， 运动也会让你感觉到愉悦， 对， 另外你会发现你没问题啊， 对， 我原来我没有问题，我还可以这样享受生活啊， 对对对对， 我还可以在泳池里游来游去啊，我还可以感受水的温度， 对， 对吧，我还可以感受大汗淋漓啊， 对， 这人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没它也可以啊， 是啊，对 啊，就是有这种感觉， 主要的就是而且体运动它确实能身上产生，他就都说为什么人类需要体运动，它产生一个叫内啡肽还是什么什么的，反正就 是 那个物质吧， 是个很快乐的物质，它会冲抵你那个特别痛苦的那种身心的物质啊。当然我觉得还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找朋友咨询聊天哈，你会发现这个聊出来也是一种释放啊。那我觉得还有就是，当然如果你的条件允许的话，我觉得换一个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出去旅行一下，因为我觉得一个环境，人陷在那个环境里，他有时候会在那个空间里走不出来。 对， 你换一个环境，你突然发现，比如打一个比方，我不是太多太多的人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说走到那个，走到什么，比如西藏去看看那些贫苦的这个人的脸，或者是走到一些什么，打个比方云南去看看那个高远的蓝天，看到那些人的那种香。安宁的生活表情，你会突然有一种动作，就是也会另外一种心境来看待你个人的那些痛苦。 对，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方法，我觉得总之是要说的话可能都有100多种。对， 好，谢谢小亮。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我们在这样痛苦的被分手、被这个抛弃的情绪中能早一点走出来。其实走出来之后回头再看看，你可能真的觉得 如果不是他要分手，你也会要分手的。 对， 因为两个人真的不合适。 我突然还想补一句话，而这句话好像是有点，也是有点就是那个励志，但是我觉得真的是这么说，就是不要在一个就是消耗你生命的，不太值得你去为他投入感情和能量的一个人身上消耗太长的时间，因为你发现生命是非常苦短的。然后另外就是生命有太多美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去看，为这样的一个不值得人浪费时间，我觉得你回到以后过来看，你会觉得太不值了。 对，就是太不值了， 一定会产生一种不值的感觉，所以要尽快走过去，去看更好的蓝天，看更好的白云，就看更好的这个街上的一切一切美好的事情。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事太多太多了。 对对，说的太对了。 对， 对，用有限的生命还要去这个看更好的风景，经历更美好的那些事情哈。 嗯，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你是灯塔，照亮我前行道路，你的吻温暖了我的内心。 下面也是一位女士哈，她说我想问一下哈，这个周围的朋友们呢，很多女友们啊，人家在家里边都是财权大握，结婚以后啊，丈夫基本上把自己的收入啊，家里面的这个财权啊，都由女人来管，理财啊这些事情啊，也由女人来安排，但是我丈夫就是不给我，他对我说，他就是不愿意把钱把财权交到我手里，那么他呢？也让我把我的钱交到他手里，说由他来安排。他说如果我不把钱交到他手里，我可以拿着自己的钱，但是他也要拿着他的钱。他说他从来都是把钱给别人是不放心的。问题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他老婆啊。结婚半年多的时间了，为这个吵了好几次了。 就是 结婚之前看来没聊过哈。 对对对，没聊过这个财务的问题。这怎么去谈这个协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是，就是了，他的钱要给他老公，他老公要掌管着他的钱，但是老公的钱不给他掌管，是这个意思，是吧？ 他的意思是，对，不是，他想掌管家里边的财政， 所有的财政啊， 这是他认为做妻子的一个一个 基本的权利， 基本权利。但是他先生不愿意，他先生说。你的钱应该给我，我来掌管。 对， 这是他先生的意思。 对对对， 他先生说，如果你实在不愿意掌管，那你自己拿着吧。我的钱反正我得自己拿着。 反正就是 我不能给你， 他是不能给你。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还能最好给他，他一起来掌管着。 对对， 我觉得这个吧，就是还是首先从理念上哈，我想其实我们谈到的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夫妻生活中就是的这种婚姻生活中有些问题，比如大家都觉得可能不好意思开诚布公来谈，我们很多在很多次节目里我们都谈过这样的一个观点跟宗旨，就是我想无论是最敏感的金钱跟两性的问题啊，亲密的问题，其实还是应该鼓励大家来坦诚的沟通，是不是？我想这个首先我们从理性上来说要赞同去沟通，而不是像闷着肚子想，有很多的误会跟这种，我觉得人世间最，我们又把这些话再多啰嗦两句，我觉得就是人世间很多的事情产生的误会都是因为缺乏沟通。我想孙岩是赞同的，对不对？ 对， 人需要沟通啊，你要是闷在，你就是老是把所有的事情闷在肚子里去揣测，因为你闷在肚子你不沟通，你就会表现出一个抵触的情绪，对不对？你的情绪就会流不自觉的，哪怕你什么压在心里，但是你肯定会找些别的理由去跟他抵抗啊。比如说啊，我今天不给你做饭吃，我心里难受。打个比方，你可能两个人之间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哈。所以，反正这个事情是就把这个事情还更复杂化了。所以，我觉得第一赞同要沟通，我觉得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剩下的技巧，我觉得就是怎么样的沟通的问题。怎么样的沟通就是了，让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就是了更就是了更变得这个，我觉得首先这个沟通，我觉得还是要站在双方的角度，我觉得首先理解他的心理。因为我现在这个信息透露有点少，但是我觉得能从这个男人身上，他可能对金钱如此在乎的一个心理，我就从我们长时间跟人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啊，或者说从无论从心理学可能跟他的家境有一定的关系，跟他过往的经历。那这个我觉得因为他透露信息很少，我觉得他可否去 去看一看这个部分，看一看这个部分，然后把这个部分找出来，然后去探究这个人。因为你要想，我们所有的沟通就是叫共情嘛，哈。 嗯。 我们要先站在对方的角度，先不要把对方想象成是一个坏人，对不对？ 嗯。 你不见得是个坏人，那想想他做出这种所谓的在你看来不可理喻的举动背后，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在主宰着他这个行动？你觉得呢？啊。所以我们首先去探究，把这个部分找出来，找出来，也许你就会发现，哦，也可能是他小时候他家里是一个很穷的，打个比方哈。 嗯。 他对金钱特别的在乎， 对 对，成长的背景，也许他曾经是不是被人骗过，有没有其他的，他被前女友或者什么，打个比方哈，我不知道所有的这些事情哈，就是有没有这些，那把这些找出来，我相信试图去理解他这一点啊，我就站在这一点。 嗯、 那接下来，我觉得在这所谓的叫。就是我原来看过一本书，这个书叫哈佛，就是那个沃顿商学院的那个沟通原则跟谈判原则。 嗯， 他的意思其中有一个，我觉得他说良好的沟通，他说有五个最重要的特质，像五个最重要的特质，当然我觉得像别人提到共情，那么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一定要双赢。要找出这个所有的沟通里面一个双赢的这个特点来，你就我觉得一定不要光想着自己， 嗯， 也不要想着自己说啊这个钱我现在掌管，也不要想着你能不能找出一个在这个金钱上面找出大家一个双赢的这样的一个都能接受的一个协商的一个规则来，我想这样的话可能这个事情就会比较好了啊。 嗯，对，所以两个人既然是一家人了，这个确实哈，财权放在谁手里， 嗯、 那么 这个事情就会比较好了啊。 嗯，对，所以两个人既然是一家人了，这个确实哈，财权放在谁手里， 嗯、 那么是可以商量的。 嗯、 另外就是这个他放在某一个人手里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让这个家能够在财务管理上更顺畅？ 嗯， 这是一个目的哈。 嗯、 因为两个人既然是一个家了， 嗯、 我的理解是。很多花销可能都要放在一起、 嗯、 而且家庭的经济建设是两个人的事情哈、 嗯、 但是钱是不是就一定要一个人管、 嗯、 还是两个人可以商量着来、 嗯、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财务两个人的这个执行计划、 嗯、 不一定像别人家那样， 对， 别人家说哎都是女人管钱， 对， 那你家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也没有错， 对， 也不是男人不能管钱， 是的， 也不是两个人不能商量，两个人大家都是这个你是股东之一，我也是股东之一，对吧？ 对，所以我刚才就提到了一个，比如说，因为这是我刚才只是谈一个理念嘛， 嗯， 那提到的时候，我说这个沟通里面最后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双赢的规则， 对。 那其实这个双赢里面，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特殊的每个人，因为这个人的钱商的，那我只是以前听过这样的一些故事，比如打一个比方， 嗯， 女的擅长是。节约钱，打个比方，他在钱上面，他就是会节约，这个钱花的特别物有所值。 对， 男的他很懂股票，会投资。 对， 那我觉得你们能找出在这个钱上面彼此的一个优点，进行一个合理的分工，我觉得恐怕就是家庭的一个双赢的一个方式。 说得好，说得好，哎，就给他们，这不是也给他们一些这个方向了哈。好，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在分享各种情感问题。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留下您想和我们互动的各种情感问题，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或者是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可以留言给我们。稍后几分钟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亲爱的，不像你小心翼翼牵上你的名字，无辜的纸飞机，坐在手里不肯飞去。他们偷着瞧你，情愿你提，相信自己不是他，三言两语就出卖了你。讨厌电话里让人听不清你淡淡的最后一句，你淡淡的最后一句， 爱比被爱有勇气。 致远。1039俱乐部约你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你。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雷电，南转东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也是 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继续在播出中，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情感作家曾小亮，我们在今夜思雨时这个广播节目中和大家讨论各种情感问题，我们的听友和网友生活中发生的一些情感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节目中来探讨，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有一位这个男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我谈了2次恋爱，都是在工作以后才开始谈的恋爱。以前上学的时候呢，可能我这个人女生缘比较差一点吧，就没有能够谈起来恋爱啊。工作以后，两个女友相隔时间呢，大概是半年。第一个女朋友谈了3个多月的时间，第二个女朋友现在也快3个月了，那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哈，我发现了一件事儿。这件事情啊，就是我在谈恋爱的时候啊，我的女友只要和我确立了恋爱关系，他们3天2头的就让我发红包，订外卖，买化妆品，买衣服，然后跟我聊天的很多内容都是我要买这个，你要发红包给我，我今天没有吃什么什么，没有吃饱什么的，你给我买一些水果，或者这样那样的。他说我两个女朋友都是这样的，第一个女朋友更厉害一点，他说那么我算了一下，大概3个月的时间，我花了有20000多块钱，他说现在呢，这第二个女朋友哈，他说快谈到3个月了。这个 花了不少，大概 这个女朋友呢也是会这样，他说我不好意思问问你们，是女生和男生谈恋爱的时候，男生都要负责女生的零食，买化妆品衣服，然后要不断的发红包，这才是对女生真爱的表现吗？ 我觉得他这个故事好有意思哦，就是我觉得有意思，就是第一呢，我就其实立马能听出问题在哪里来，但是我想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能会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首先他本人给人的这种气势跟感觉哈，像这个男生，我觉得比如说我们会经常发现在办公室里有这么一类职员，就是那些同事，我们就特别喜欢让他去帮着带个外卖，让他去帮着楼下买个水，说帮我们再带一瓶水上来。就办公室有的人就特别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但是有的人不是这样，有人你会发现特别不好意思麻烦他。那有人就是，首先呢，我觉得恭喜他，就是他身上具有一种在心理学上叫利他型人格，利他型的这种人格特质，就是别人都觉得他可能是一个比较好，就是好去用他一下，所谓就是被 实用型的人，大家都觉得他可能是这种性格的人哈。这个是他给人可能也是这样的，然后大家给人打交道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存在，是这样的。 嗯， 但是我也知道有的男生真的是跟女生打交道的时候，都是女人为他花钱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首先是可能他的是看看自己是否是这种性格或者只有这种气场跟特点的人哈。 嗯，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呢。他刚才这个女生，他不断的为这个女生三个月老花钱，说这个女生脑袋去，就是他现在变成那个用，特别喜欢用他，我们就先暂时用这个词儿叫用他吧啊。 嗯、 我觉得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看可能是一个好事情，就是这个他跟人建立这个关系的这种亲热度马上就升级了，因为你是外用他，就表示已经把他当成自己的这个觉得是当成一个亲密关系中的人。 嗯， 我觉得这是这个辩证的好的方面来看，弱的关系来看，确实已经给他造成压力跟困扰了，比如金钱上的这个一个负担哈， 嗯， 金钱上的情感上的负担。另外他觉得他也不想老是说为别人，别人能不能为我花点对等一点哈，这个东西就现在变得太不对等了，所以这是一个那个我觉得是一个消极的一面哈、 嗯、 那个积极的一面。然后呢我觉得回答那刚才那个问题，当然不是，不是说是所有的，就是就在谈恋爱的时候男的都只是男生为女生花钱。我觉得这个其实越来越在今天这个可能在适度来说我们所谓的这个男女性别的不同哈， 对， 好像还是说男生为多，但是实际上你会今天看到这个时代大家越来越更提倡一个稍微对等一点的平等关系，对不对啊？ 对， 当然有点俗成，那我们可能觉得风俗上说有男性这个文化是多为他花一点，正好是这也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哈。 嗯， 那只是这个东西如果太过了，就过度了，那就肯定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要开始调整哈。我觉得就是从理念上，我相当从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是这样的。那剩下我觉得具体的就是方法上，方法上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呢，就是呢，我觉得他开始要就是呢，他自己没有去建立一个就是呢对人家的这样的一个。调控原则，我现在不知道用一个什么词儿来讲。我觉得他跟这个人的这个关系里，他没有建立自己的边界。 嗯， 他一定没有边界意识的一个人，所以他的边界没有，人家就不知道他的边界在哪里。从一开始，人家不停地进入他的边界，然后他反正也是可能就是我刚才说老好人性格，或者说这种利他型人格的人呢，就是因为他的人生的人际交往里他没有边界。 哎， 没有边界意识， 对、 啊，没有边界意识，人家就觉得反正我也不知道你边界在哪里。其实他也是觉得，那我就长驱直入。 嗯、 对对，所以我们说国与国之间那个，他就长驱直入那个，所以他要建立这个边界意识啊。那这是怎么建立边界？我想这个那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就是我就首先他建立他的边界，让人家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哪些是我不能去突破的，对不对？我要开始尊重你这一点，我想这是他需要注意的啊。 嗯，甚至有的时候，如果你在恋爱当中你不舒服了、嗯，那我们先告诉大家这样一个，就像小亮刚才说的啊，嗯、在恋爱中一定不是这样，不是说女生要买化妆品，要吃零食，要吃宵夜，要打车，都是伸手问男朋友去要钱的哈。 嗯、 当然。如果你的男朋友真的是很乐意要这样做，那我们也无话可说。 嗯、 但是我们讲的是这个规则，就是不是有这个规则的，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件你情我愿、高兴的事情。 嗯、对。 那么，如果男朋友如果像这个男生一样，男生会觉得不想这样做，或者觉得不好，这样做不好，或者觉得我没有那么多能力，我每天还要负担你的零食、你的化妆品、你的宵夜、你的这个出租车费。那么男生你是应该告诉女孩子的， 嗯， 是吧？ 对， 你哪怕你是开着玩笑说也好，你是怎样说也好，你也应该要告诉他。 嗯， 你也应该说，你说不行啊。上周我给你花、我已经给你发了50块钱红包啦、那么到此为止啦，这周就没有这个了啊，或者说一周只有一个50块钱的红包，你自己看着花，像给小孩子给零花钱一样也可以，就把它当做这样的一个调情的一种哈，一个乐趣。那我也想告诉女生们，就是女生们大家其实想到的是看我男朋友给我订的宵夜，看我男朋友替我打的车，看我男朋友帮我充的电话费，就是女孩子会觉得这是男生爱我的表现，女生可能很多是这样想的，就是觉得那我找到了一个男朋友，我的小姐妹们可能男朋友也是被这样这个被男朋友这样对待的哈，那人家都在那儿，人家都在那儿那个。在那儿秀恩爱呢，是吧？你看男朋友给我买了一个什么？你看男朋友帮我这个充话费了啊！今天我的男票真好啊，帮我订了宵夜 啊，今天我的男票好体贴啊，帮我买了这个化妆品，一支口红。 嗯， 对，那很多女孩就觉得这是真爱啊，那我也要这样。 嗯， 是吧？ 对， 所以就是我不断的要问你，那你给我买口红吧？ 对， 那你给我发个红包吧？那你给我订个水果吧？那你给我订个宵夜吧？我在上班，好困啊！你帮我买一杯咖啡过来吧。那女生就是这样想的，那不就是体现了男生对女生的爱吗？ 对， 其实我想，大多数女生不是为了贪图这个这点财哈。而是为了想要的是那份爱。如果男生知道这一点的话，心里会不会舒服一点点？ 我想是这样的。其实你这个讲的非常非常好，因为你刚才，我更多的刚才说是从这个男生的角度， 对， 这会儿你突然提出了一个，其实是站在这个女生的角度，你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好。那我在生活中哈，也接触过很多，就是了，我想这也是对女生的一个提醒，因为我也是一个男生，会站在男生的角度，会知道男人心里在这时候在想什么。 对， 我说的就是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就是了，女生的托付心态，这叫托付心态。这个托付心态非常影响跟男性的一个交往。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认识很多女生哈，就突然老跟我，就像今天这样，她跟我倾诉，比如说这个女生，这两个女生很可能她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就发现这个男生将来有一天受不了，她会突然离场。突然离场，他们自己还可能不知道什么原因，说我跟你还挺好的，说你怎么就突然就消失不见了啊？但是他就不知道，因为他这种托付心态已经把这个男生给吓走了。这个男生会觉得跟你在一块已经很有压力了，不舒服了啊，就是觉得我已经，就是你老是想把你的人生一切，我知道其实你是可能表面上说的是爱我，但是其实可能在情绪上你也确实是这样的，小时候依赖父母一样的哈。但是问题是，这种他毕竟不是你的父母。他想跟你有一种健康的男女健康的两性关系，而不是你把一切都把他当成你的爸你妈，无条件的供养了他啊，他受不了。所以这个时候，这种托付心态严重的，往往是很多关系最后无声无息，你会发现走向灭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嗯，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哈，那我们双方都要小心和在意。 对， 也就是说，在关系当中，在恋爱关系当中，如果我们有了彼此不舒服的地方，那么我们应该想到的是及时调整。你看在这个问题中，小亮提到了边界的问题，也提到了关于这个托付的这样一个问题哈，这些都是我们在恋爱中要注意的。那么男生也好，女生也好，我们一旦感觉恋爱当中我们有不舒服的地方，我们应该有勇气和对方去交流。 对， 其实很多的问题是自己一直憋在心里。 我发现真的是这样。我讲一个前段时间我自己的遭遇的一个，但是跟这个情感没关系的一个很小的问题哈。我就代表好多人对于这个人生的很多，比如前段时间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跟我借钱，很有意思。他借钱了之后呢，当时他在借钱的时候，他也明确的告诉我说哪一天还。我一看这个还，他有已经首先借的数字了，也就不到就一万块钱。那同时他也替自己说出是哪天还。那我想，也本身是一个还不错的朋友，那我肯定像这样，那我肯定那就借了，借了之后了，过了好几天呢，包括那天呢，他没提这事儿，就已经过了还的日子，他又没提。然后呢，我就当时首先这一下子就给我了一种那个，然后我就想，怎么就不就是我是什么原因？他就可能还不了，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是不是得有个说法啊？因为过了那个日子嘛， 对 对, 对。 那我觉得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就这个时候就特别爱心里嘀咕，然后觉得这个事儿了就心里不舒服，但是不知道收。那我其实我后来我就发现，就是即便是好朋友出现这个事情，我还是应该说出来。所以我就跟他说出来，我就说那个啊，我说当然这个语气你可以变得很轻松的说啊，不是那么沉重的去讨债的方式说，你可以打一个说什么亲爱的，打个比方开个玩笑啊，就是类似这样的说啊，你是那天说哪天十八号之前，你说我怎么打个比方，就让他情绪上能接受。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了，我就是从打这个比方，就是了，我就会发现可能这个男孩子他也在心里嘀咕，但是他不好意思说出来。我就发现我们很多时候确实在生活中都面临这样的一个心理压力，很多对很多不舒服的事儿不愿意说出来。其实你发现说出来是非常正常的，是能解决这个事情的啊。人家也不会说，人家也知道，就是你知道，因为你是人家也知道你不知道你的心理的边界或者你在想什么，否则人家他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啊。 所以该说是要说的，如果你不舒服，该说是要表达的。恋爱关系里，伴侣关系里，其实都是这样哈。 对。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嘉宾是情感作家曾小亮，我是主持人孙岩。大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是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啊，女生说，我今年30岁了，在给你们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刚刚过完两天30岁的生日哈。她说，那么我要问你们的问题呢是，我的这个公司里边啊，来了一个男生，比我小6岁，应该算是刚毕业吧。 24。 他说这个男生啊，真的我是喜欢，一眼看到他就觉得特别好，特别棒，就是心里很喜欢，有那种心动的感觉哈。不知道他什么地方会那么吸引我，但是呢，我现在就觉得挺为难的。我的年龄，找男朋友是要结婚的，他的年龄，我问过他，哎，我说长得这么好看，还没有女朋友吗？什么时候结婚啊？因为作为同事哈，我又作为比他入职更早的前辈，就倚老卖老问了他两句，结果他说我还早着呢，没想结婚，结婚早八辈子的事儿呢。这是男生的回答。但是我呢，现在是想结婚的。那我就问你们哈，这样的一个关系适合不适合发展呢？毕竟他比我想那么多，他也不想结婚，而我想结婚。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呢，我觉得看他两点，就是这个，其实首先我们先把说年龄不是问题哈，因为我想这个在这个问题里面的焦点也不是年龄的问题，我觉得焦点的问题就在于了他怎么去看待跟这个人的关系，他怎么去看待这个人的关系。我说这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是了，其实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可能这个男生将来他有一个结果，就是这个男生不见得能跟他结婚。现在关，但是现在好不好，我们是另外一个话题啊，两个人能不能谈恋爱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他现在关心的就是谈恋爱之后将来能不能结婚啊。我们觉得如果能不能结婚的话，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呢，就是了，放在一边，就说了他，因为他当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这对他来说将来可能是一个结不了婚的，那是我觉得倒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好事情在怎么呢，他脑子里他现在已经得了一个叫警惕的这么一个，已经多了这么一个念头了，他就会，他不会像有的人说啊，我一根猴子投进去了，将来一定跟我结婚，所以他现在会担心有可能不结婚。我觉得这已经就证明他现在他心里是没那么狂热的，至少能想这个事儿，对不对？他就能意识到他这个事情是一个需要让他多少有点理智的事儿。OK， 他现在有了这点理智了，接下来他怎么去做的，我觉得就看他是不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对，他如果是拿得起的放下的人呢，我们现在就有一种爱情，不是不问天长地久，只问曾经拥有吗？我觉得就是如果他现在觉得诶，我只想说现在跟这个人赞一时比一时的这个，就是这个恋爱的感觉，这个很舒服的感觉，很快乐的感觉，那将来结不结婚，那人生的事还长着呢，那几年之后你先不想那么多，我们现在就把这段时间过好嘛，别一下子想那么遥远的事情。而且最有可能的就是呢，也许这段时间过好了，两位很快乐，是不是这个结婚有可能是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也可能这个人就是他会改变到现在的关系，会跟你结婚，因为离不开你嘛啊。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想的有点就是即便不结婚，我刚才讲他自己有没有就将来在这个投入过程之后，那你现在已经就有一个观念，就是有可能他不跟你结婚，所以当时有一天他不跟我结婚，或者说我们两个，而我是奔着结婚的目的，我们两个比如说这段关系走到一定阶段走不下去的时候，我能不能叫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节目最开始开头我们都无痛离开，就是我就是只是享受了我暂时这段阶段的跟他在一起的这个感情的这种感觉啊。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很关键。 对，就是我也觉得是你唯一要考虑的是你喜欢他，他喜欢你吗？ 对 对，对不对？ 他是否现在只是一个人在这幻想啊？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问题哈。还有一点就是，你可能还没有，你们关系因为还没有开始，你还在犹豫吗？你们的关系要不要开始？刚小亮已经讲那一部分讲得很清楚了。我觉得这个刚才我也说了，你还要考虑的是他对你感兴趣不感兴趣，对吧？ 对， 他也许在他的眼中你就是个小姐姐。 对，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你要考虑到同事关系。 对， 你不知道你们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公司，什么性质的职场环境。有些职场环境里如果大家是这样谈了恋爱的话会比较尴尬的，就是这些你自己去掂量一下。 对， 不要让自己因为谈一场恋爱在职场上陷入的很被动，你也要提前自己给自己一些预案，比如说假如说我们真的谈了恋爱的话，那我在公司里的一些什么样的状况会如何，你应该有一个考量，是吧？有一个考虑哈。 是的。 下一位说， 这个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呢是第一次交男朋友，但是我的男朋友交过两个女朋友了，我是他第三个女朋友，我总是在想他前两个女朋友，每次他说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情，他对女孩子的一点点了解，甚至他能说出一些比如说女装的品牌啊，女孩子爱吃的零食啊，我一下子就会想到那是他和他前女友之间发生过的事情，我怎么这么爱联想呢？我不希望我是这样的，那我就想问问你们哈，我是一种什么心态啊？ 我觉得还是有点就是对自己不太自信吧，我觉得就是他，我觉得所谓的对前面的这种联想，就是还是会担心，心里有点担心啊，担心会不会就是这个，哎呀，就是自己，就是不太确信，就是会不会这个，因为时刻有这个危机感嘛啊。我想，如果他有内心很自信，对这个事情很强烈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感的话，他其实不用去，越是有安全感、有自信感的，他其实不在乎。他这个男友跟别人的关系会怎么样的啊？会影响到他，我觉得这首先应该是一个心理。我觉得再就是，我觉得我刚才说的提个不自信，其实也还是另外就是也还是有些不安全感啊，不安全感在这个恋爱关系里，就是有时候不安全感就是老是会就是了，因为会想象那个别人会不会就是所谓的不安全感，他里面也提到有叫做猜疑嘛，但我看到他这个心里似乎有点猜疑啊，这个猜疑就是呢，他老是想着那个之前是不是这有些什么什么事儿什么的那个的，我觉得这种种这些感觉都可能有啊。 对，这个其实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的这样一些猜疑哈，影响了你和他现在的关系，你要注意了。 嗯， 如果说你和你对前任的那些小小的妒忌还不至于影响到你们的关系，那还好说。 嗯， 就是如果说你每一次因为他提到了某一个女装的品牌，或者他提到了女生爱吃的零食，你立刻你就发火了， 嗯， 你就生气了， 嗯， 你立刻就去吃那些已经过去了的前任的醋了， 嗯， 那再有好涵养的男生，我想也没有能够承受几次的，没有人能承受几次的，是吧？ 对， 小梁， 是的，嗯， 啊，所以你自己也要掂量一下啊。有的时候呢，这个为什么我们会去吃一些莫名其妙的醋？当然，我们有一个最好的理由，我们的理由就是因为我太爱他了。 嗯， 但是可能真正的理由并不在这儿吧，小梁。 对，当然了。对，其实你越这样的话，你越觉得你会爱他，所以你老是吃他的醋。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其实给对方一种感觉会不舒服。 嗯， 对方就会觉得你这个人的所谓的叫我们回收的就有点小心眼儿， 对， 所谓的世俗的话，一个小心眼儿的人，一般的人不太喜欢这样的，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不太喜欢这种感觉的啊、哦，所以这个你会给他这种感觉。 所以最重要的是你得修炼你自己的内心。 对， 如果你自己你觉得好自信足够好，前两个都已经过去了，你就是这个最后一个了， 嗯、 你是有这种感觉。对吧？ 是的。 那么，而且你就会听不到，你会过滤掉那些什么你男朋友嘴里说的那些什么女装品牌啊、女孩爱吃的零食啊，你根本都不会介意那些，你已经比较强大了。如果这一次的恋爱中你还做不到的话，那么希望你能够修炼这一点。 嗯。 是吧？ 是的。 好，谢谢小亮。今夜私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在我们今夜私语时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来讨论。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在北京，可以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AM1026。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或者您想不受时间限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像 APP 听听 FM， 大家可以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方便的时间收听今夜私语室。明天今夜私语室节目我们再见。 问题出在哪儿呢？道理我都懂啊，可为什么还放不下，还做不到，是不是我太傻，还有出息哭吗？年纪一大把了，在爱情里面安个家有多美啊，好好爱他，像爱你一样爱他，